就回到最初。我一个人跳舞，从清晨到日暮，散了散了吧，再也不想跳，就痛到温泉的房。不顾一切错是你让爱情走得太模糊，一颗时钟的心今晚其实特别需要被好好照顾。你趁机不背我还来不及防护，你说清晨到